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1章神秘的房间第77集。 多比，你进去看见马尔福在干什么了吗？ 哈利急切地问。 没有，哈利波特，这不可能。 多比说。 没有什么不可能。 哈利马上说。 马尔福去年闯进了我们总部，所以我也能进去偷看他，没问题。 我想不行，哈利。 赫敏慢慢地说。 那次是因为玛丽埃塔那个笨蛋走漏了消息，马尔福已经知道我们怎么使用那间屋子，他要那间屋子变成 DA 总部，他就变成了那样。可是现在你不清楚马尔福进去时那间屋子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你不知道让他变成什么样子。 会有办法的。 哈利不以为然地说。 你干得很好，多比。 克里切也干得不错。 赫敏好心地补了一句，但克里切不仅没有显出感激，反而把充血的大眼睛一翻，对着天花板沙哑地说： 你爸总跟克里切说话，克里切假装听不见。 走开！ 哈利厉声说。克里切最后深鞠一躬，幻影移形了。 你也去睡一觉吧，多比。 谢谢哈利波特先生。 多比快乐的尖声说，也消失不见了。 太好了。 小精灵刚一离开，哈利马上转向罗恩和赫敏，兴奋地说， 我们知道马尔福到哪儿去了，现在可以躲到他了。 是的，好极了。 罗恩阴沉地说，他正试图擦去纸上那一大片墨水，那儿刚才是一篇快写完的论文。赫敏把纸拖了过去，开始用魔杖把墨水吸走。 可是带着不同的学生是怎么回事？ 赫敏问。 有多少人参与？按说他不会让很多人知道他在干什么。 是啊，这很蹊跷。 哈利皱着眉道。 我听到他叫克拉布别管他在干什么，现在怎么又告诉这么多这么多。 哈利的声音低了下去，眼睛望着炉火。 天哪，我真笨。 他轻声说。 很明显是不是？地下教室里有一大缸呢，他在那些课上随时都可能偷到。 偷到什么？ 罗恩问。 复方汤剂。他偷了斯拉格霍恩在第一堂魔药课上给我们看的复方汤剂。根本没有什么不同的学生给马尔福放哨，就是克拉布和高尔。对，这下都对上了。 哈利跳了起来，在火炉前踱着步。 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才会传到，即使马尔福不说他在干什么也能听他吩咐。但他不想让人看到这两个人总守在有求必应屋外面，所以就让他们喝了复方汤剂变成别人的样子。他没去魁地奇比赛那天我看到的两个女孩，哈，就是克拉布和高尔。 你是说？ 赫敏屏着气说。 我帮助修天平的那个小女生？ 对，当然。 哈利望着她大声说。 当然，马尔福当时一定在有求必应屋，所以那个女生，我说错了，那个男生丢掉天平告诉马尔福不要出来，外面有人。还有那个把癞蛤蟆卵掉在地上的女生，我们一直在她旁边走来走去却不知道。 他把克拉布和高尔变成了女生。 罗恩说着大笑起来。 老天，难怪他们最近不大开心。我奇怪他们怎么不对他说见鬼去吧。 他们不会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给他们看过他的黑眸标记。 哈利说。 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黑眸标记。 赫敏怀疑地说，一边卷起擦干的论文还给罗恩，免得他再遭不测。 看着吧。 哈利自信地说。 好，那就看着吧。 赫敏说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。 可是哈利，你先别太兴奋了，我还是觉得你如果不知道屋里有什么是进不了有求必应屋的，而且我认为你不应该忘记。 他把书包甩到肩上， 十分严肃地看了他一眼。 你应该集中精力搞到斯拉格霍恩的记忆。晚安。 哈利看着他走开，感觉有点不悦。通往女生宿舍的门在他身后一关上，他就转向了罗恩。 你是怎么想的？ 我希望能像家养小精灵一样幻影移形。 罗恩盯着多比消失的地方说。 那么幻影显形考试就十拿九稳了。 哈利这一夜没睡好，感觉自己醒着躺了好几个小时，一直在猜测马尔福用有求必应屋干什么，想象着自己明天进去后会看到什么。尽管赫敏泼了凉水，哈利还是相信既然马尔福能看到 DA 总部，他就能看到马尔福的什么呢？集会地点，藏身处，储藏室，工作间。哈利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后来终于睡着了，但睡得很不安稳。梦中仍受到马尔福形象的侵扰，马尔福一会儿变成斯拉格霍恩，一会儿变成斯内普。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哈利满怀期待，黑魔法防御术课前有一段空闲，他决定设法进入有求必应屋。对他悄声说出闯进屋子的方案，赫敏夸张地表示不感兴趣。哈利有些恼火，因为他觉得赫敏如果愿意是可以帮上大忙的。 喂， 他凑向前悄悄地说，一只手按住赫敏刚从送信的猫头鹰身上解下的预言家日报，不让赫敏躲到报纸后面去。 我没忘记斯拉格霍恩，可我不知道怎么搞到他的记忆。在灵感来临之前，我为什么不能去看看马尔福在干什么呢？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 赫敏说。 你得说服斯拉格霍恩，而不是对他下药或者施魔法，否则邓布利多一下子就办到了。你不要在有求必应屋外面浪费时间了。 他把预言家日报从哈利手底下抽出，打开来看着第一版。 你应该去找斯拉格霍恩，努力感化他。 有没有我们认识的？ 赫敏浏览报纸标题时，罗恩问道。 有， 赫敏说。哈利和罗恩一听都噎着了。 不过还好他没死，是蒙顿格斯给抓起来送进阿兹卡班了，说是扮成阴尸入室行窃。有一个叫奥塔维佩珀的失踪了，哎，多可怕啊！一名九岁男孩企图杀死祖父母而被逮捕，据说是中了夺魂咒。 他们默默吃完早饭，赫敏马上赶去上古代儒尼文课，罗恩去了公共休息室，准备把斯内普要的摄魂怪论文写完。哈利直奔八楼走廊，目标是傻巴拿巴教巨怪跳芭蕾舞的挂毯对面的那段空墙。一到僻静地段，哈利就披上了隐形衣。其实没有必要，他发现目的地根本没有人。哈利不知道马尔福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时，自己进去的机会更大，但至少他的初次尝试不会被扮成11岁女生的克拉布或高尔打搅了。哈利走进隐藏着有求必应屋的地方，他闭上眼睛，他知道该做什么，去年已经练得很熟了。他专心致志地想， 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干什么，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干什么，我需要看看马尔福在这干什么。 他三次走过那个地方，激动的心咚咚的跳，然后他睁开眼睛转向他，可眼前仍是一段普通的白墙。他走上前推了推，石头还是硬邦邦的一动不动。 好吧， 哈利大声说。 好吧，我想的不对。 他想了一会儿又走了起来，闭着眼睛集中意念。 我需要看到马尔福经常偷偷来的地方，我需要看到马尔福经常偷偷来的地方。 走过三次之后，他期待地睁开眼睛，门没有出现。 哦，别这样， 他烦躁地对着墙壁说， 要求已经提得很清楚了呀。好吧， 他使劲想了几分钟，又大步走了起来。 我需要你变成你为德拉克马尔夫变成的地方。 走完后，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，而是侧耳聆听，似乎希望听见门突然出现的声音，可是没有听见，只有远处小鸟的啾啾。他睁开了眼睛，还是没有出现门。哈利诅咒了一声，听到有人尖叫，他转过头，看到一群一年级新生逃回了拐角，显然是以为碰到了一个满嘴粗话的幽灵。